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夜思。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医院里，看太平间的秦大爷找谭小颖告状，说她的男朋友陆地偷走了自己养在太平间的猫。谭小颖给郑川来打针，两人各怀心事，闷闷不乐。 护士谭小颖来给郑川输液，屋子里异常的安静。郑川收回了思绪之后，才发觉谭小颖今天有点异常。护士谭小颖为他输上液之后，便坐在靠窗的沙发上，一言不发了，也不找书报看，就像是一个木偶似的。郑川说：“哎，小颖，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没什么。 谭小颖掩饰着昨天晚上倒霉事带来的阴影，她甚至还在尽力的笑。郑川放心地说：“啊，那就好了。”谭小颖看了一眼放在书柜上的手提电脑。 你需要电脑吗？ 他对郑川说。出人意料，郑川表示今天他不需要电脑。 谭小颖说：“你不看看有没有新邮件吗？” 谭小颖看见电脑，便想到了林小月回忆往事的邮件。他现在有一种读到他的渴望，那是一种他十分陌生的 生活、情感。那种生活和情感对他有一种莫名的诱惑。 我已经看到了。 郑川的回答让谭小颖意外。 新邮件昨天晚上就来了。 哦，我能看看吗？ 谭小颖冲口而出提出了这个要求，他仿佛有点迫不及待。郑川没有说话，只是做了个让他拿电脑的手势。谭小颖将手提电脑放在他的身边，郑川打开了邮箱，调出了最新的邮件之后对他说：“你看吧，唉，很多事儿啊，我都是读着读着才回忆起来的。” 谭小颖俯身凑到了电脑前。 邮件名：往事六。 还记得那次音乐会吗？夏末秋初，那个晚上的月光银白的，使原野都有点虚幻了。我们一共七个人，三个女生，四个男生，聚集在你所在的生产队的西坝上。那是一次让人难忘的知青音乐会，小提琴、二胡、笛子，还有我们几个女生的歌喉。 我们七个人都是一起下乡的，同在一个公社，但相互隔着好几里地。这个晚上我们在你的驻地聚餐，一大盆鳝鱼，那都是我们自己捕捉来的，还有一大壶米酒，大家碰杯的时候颇有一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伤感和豪气呢。夜深了，可是大家都不愿意散去。那个音乐会早有预谋，因为会乐器的人都带来了自己的家伙，你也从墙上取下了自己的小提琴。我们走出你的屋子，穿过竹林，来到西坝，月光像雨一样的洒下来，我们有一点沉醉。西坝上有一个大草垛，我们在草垛的旁边争相表现起来了。先是器乐合奏《花儿与少年》，接着是你的小提琴独奏《梁祝》，优美的序曲，令人回肠荡气的爱情主题，同窗对答，枯林投坟，化蝶双飞，对着月光拉着琴，你肯定会忘记现实的存在，因为我们看见你拉完琴后，你的眼里有湿湿的亮光。那既苦又甜的青春时光，人只能经历一次。梦醒之后，你在月光中看见的蝴蝶的幻影也会消失。那个遥远的月夜，我们的歌声飘到哪儿去了呢？我们唱家，可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半夜过后，大家都困了，得找个地方睡觉呀。大家商议后决定，你住的屋子给三个女生住，四个男生到生产队牛圈旁的草料屋去睡。回到了你的小屋，我们三个女生挤在唯一的一张床上，又叽叽喳喳的说了一会儿话才睡觉。可是我睡不着，望着窗外的月光，我悄悄地溜下床走出屋，我来到了西坝上，那里已经空无一人，那堆大草垛在月光下显得很寂寞。我走向草垛的时候，我看见了独自坐在这儿的你。那一个瞬间，我们相互注视着都没有说话，就像知道对方会出现在那儿似的。过了好一会儿，你才说，月亮都到天边去了啊。我说，这叫斗转星移，人就这样慢慢的老。你笑了，说我这样的女孩是不会老的。我说，衰老是自然的规律，你说月亮上的嫦娥就从来没有老。那是个多么漫长的月夜呀，望着原野上的白雾飘飞，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话，从乡村讲到学校，讲到童年，我们的话题与时光逆行着。我还记起了童年的儿歌，月亮走我也走，我给月亮打烧酒。我也想起了几句童谣，叫月亮月亮光光，芝麻芝麻烧香，烧死麻大姐，气死幺姑娘。我们都大笑起来，在草垛边笑得前仰后合的。天亮前，你在草垛边睡着了， 想到天亮之后就会有人出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只得离开草垛回屋。临走的时候，我将我的外套盖在你的身上，因为月亮已经沉没了，寒气正在原野上升起来。从此，那个月夜就再没有出现过。护士谭小颖读完了这封邮件，她久久地沉浸在那片月光之中，她默默地坐回了窗边，她心里头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那种月光在他的生命中还没有出现过，他感到一种渴望和缺失之痛。他有点恍惚，直到郑川叫他加夜，他想起他坐在这里的职责是什么。他走到窗边，一边加夜一边对郑川说，从林小月的邮件看，你们那会儿真浪漫呢。那叫浪漫吗？郑川说，那时候我们似乎还不懂事儿，社会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禁忌。哦，怎么现在就一点禁忌都没有了呢？护士谭小颖略带遗憾地说。你还喜欢禁忌吗？谭小颖表示说，他不清楚这个问题，他只是觉得邮件中看到的事比现在的事更美好。正在这个时候，屋里的电话响了，郑川拿起了电话，是医院的护士小飞打来的，他说要找谭小颖说话。谭小颖拿过了电话，小飞的声音很急地响起来， 喂喂啊，对，十二床的那个病人要求换病房，他说他老梦见有个女人来跟他争床啊，对对，他怀疑这个病床死人了啊，所以要求换一间病床。嗯嗯，他是你负责的病人，我不知道该不该给他换房。 谭小颖有点不知所措，她说，等我下午回医院再说好吗？这个电话把谭小颖带回了现实，尤其是刚看了林小月的邮件，她顿时感到真有魂灵飘飞似的感觉了。郑川说，是不是林小月住过的病房出什么事儿了？小飞电话的声音太大，这个郑川一定是听见什么了。谭小颖只得点头承认。郑川叹息似的说，林小月呀。云杂志社位于文化大厦的九楼，下午3点，走廊上空无一人，一间间办公室房门紧锁。如果不是云杂志社的标志在楼口引人注目，郑川一定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这就是林小月生前工作的地方，郑川下决心到这儿来登门拜访，是想弄清楚那些神秘的电子邮件的来由。护士谭小颖替他分析过，一定是有人在替林小月发这些邮件。当然，这个设想现在越来越受到了怀疑。林小月的影子游荡在郑川的周围，他必须认真对待了。到云杂志社来，至少可以了解到不少与林小月有关的情况。在走廊的中段，郑川终于看见了一扇虚掩的门。他推开门， 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摆放着七八张办公桌，但是没有见到一个人影。奇怪，这些杂志社在上演空城计吗？他走进去，在一张靠窗的办公桌旁边停下，看见桌上摆着一封已经拆开的读者来信，信封上写着：云杂志社，林小月老师收。 程川无比震惊地看到了这封信，林小月，林小月，他还坐在这儿工作吗？ 郑川环视了一遍空无一人的办公室，他的心里有点发紧。他坐下来，拿起了压在信封下面的读者来信，他读起来： 林小月老师，我非常喜欢你主持的小月信箱栏目。我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在方城大厦上班。前些时候，大厦的地下停车场死了一个女孩，是被人勒死的。当时我在议论纷纷的人堆里看了一眼那个尸体，并没有看清她的脸。结果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做噩梦，第二天上班，我将车开进停车场之后，也害怕的手心冰凉。这个停车场很大，光线又暗，我好几次看见一个女孩站在柱子旁边，然而走近后却没有人。进电梯的时候，如果里面没有人，我也很害怕，因为死去的女孩就是在这栋大楼里工作的，我总觉得会在电梯里遇见她。林小月老师，我现在每天都充满了恐惧，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并不是一个十分胆小的女孩，可这次仅仅是看了一眼尸体，怎么就会久久不能消除恐惧的情绪呢？我希望得到你的指导，或者我是不是该去看心理医生？总之，只有你的帮助才能使我克服恐惧。谢谢你的忠实读者晶晶。 在这儿看见方城大厦的职工写来的信，郑川倍感蹊跷。这个大楼住着大大小小20多家公司，这个叫晶晶的女孩是哪个公司的不得而知。看来她和郑川一样，正在受着死者的身影的纠缠，并且她正在向同样已经死去的林小月求助。郑川感到头脑一片迷糊，整个杂志社空无一人，这间宽敞的办公室在他的眼中也变得不真实起来。郑川坐在办公桌前，他望着窗外，从这里可以看见繁华的大街，这使他相信自己真的在真实的环境中。 你来了吗？ 一个轻柔的女人的声音在他的背后响起来，郑川猛地转过头， 一个长发女孩站在他的面前，她大约25岁左右，她的手上拿着一把梳子，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像是刚洗了头。 女孩也吃了一惊，她后退了半步。 您找谁？ 我找林小月。 郑川冲口而出。 他想，这个女孩进来的时候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他盯着女孩手上的梳子，一下难以猜测她是什么人。 女孩后退了半步。 林小月，你谁呀？她死了1年多了，你还不知道吗？ 郑川赶紧递上了自己的名片说， 我是林小月的中学同学，一起下乡当过知青的，跟她许多年都没有联系了。 哦。 女孩看了看她的名片，脸上的紧张表情消失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 我对不起，我差点认错人了，我是这儿的编辑，叫嫣红。 啊，怎么就你一个人上班啊？嫣红说， 杂志社实行半天而作班制，编辑们下午都在家里处理稿件，今天下午呢轮到他值班，他刚去淋浴间洗了个头，因为有作者说要送稿件过来，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差点把郑川认成了作者。他接着介绍了林小月去年去世的情况，这与郑川已经知道的情况差不多。燕红最后说，林小月真的是我们的好大姐呀，她主持的小月信箱这个栏目很受读者的欢迎呢。她去世之后，这个栏目呢我们也没有改变名称，只是具体工作由我在做了。对了，我这里正有一封读者来信，是你们方城大厦里的人写来的。那真是一座很有气派的写字楼啊，可是地下停车场也确实是阴森了一点，我去过现场，太大，照明不够，尤其是死人之后进到那儿啊，真有点冷飕飕的感觉呢。我们准备在刊物上呼吁一下，改变一下那儿的环境，增加照明灯和巡逻的人员，你以为怎么样？郑川说这个建议不错，地下停车场确实阴暗了一些，还有通向电梯的巷道七弯八拐的，真是叫人有点紧张。另外发生在那儿的命案也一直没有破，如果案子水落石出了，大家走在那儿的恐惧也就会减轻了许多。郑川本是和这位女编辑随意聊几句，没想到这个女编辑知道的情况比自己还多。她说，云杂志是女性刊物，对女性被害的事当然非常的关注，案发当天她就去了，了解到死者崔娟是医疗器械公司的出纳员，当天去地下停车场取车的时候被人从后面用绳索勒死了。从死者的身份看，警方认为有劫财的可能，死者的一个手提包被抢走了，但他单位的人回忆，那包里并没有公司的钱，最多也就是他自己的一点零花钱和一部手机。经了解，死者的社会关系也非常的简单，尚未有朋友。不过他的一个女伴回忆，死者半年多前曾经在写字楼的电梯里认识过一个40多岁的男人，后来偶有交往，但是现在已经没法寻找那个男人了。严红说，你也在那栋楼里上班，如果有什么线索请向我们刊物提供，我们会及时的跟警方联系的。这个时候郑川头脑里嗡的一声，因为燕红谈到死者曾经在电梯里认识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而一边说一边望了自己一眼，这使他浑身不自在。他赶紧声明自己从来不认识这个女孩，写字楼里人来人往，一般人们都只认得本公司的人。他说他到这里来并不是想谈这桩命案，而是想了解林小月的情况，他是不是死了，如果死了是谁在替他发邮件给自己。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林小月的邮件不断地缠绕着郑川，他的影子游荡在郑川的生活中。在云杂志社，郑川徘徊在林小月的办公室里，他在想，林小月真是死了吗？ 郑川讲述的电子邮件的事儿，让燕红睁大了眼睛。他想了想说， 人死不能复活，这肯定是有人在替他发邮件给你。不过我们的编辑部里不会有人做这种事的， 因为林小月生前从来就没有谈起过你，我们这里没有人知道你和他早年的事儿啊。 因为刚刚洗了头，燕红一边和郑川说着话，一边用梳子梳着他湿漉漉的长发，这不禁让郑川联想到约他在办公室见面的人。午夜十二点约他见面的人坐在他的办公室，一定也是刚洗了头。他一边梳头一边等待，离开的时候便将梳子和小圆镜遗忘在沙发上了。 燕红似乎感觉到郑川一直在看他，便不好意思地停止了梳头。他把长发甩到脑后说， 不过你收到林小月的电子邮件，这的确是挺奇怪的， 我尽可能地替你了解了解，看他生前是否委托了什么人做这件事好吗？ 郑川表示感谢，告辞出门。严红挺客气的要送他下楼，郑川只好接受了。进了电梯，严红说，方城大厦地下停车场遇害的那个女孩，你如果有什么线索也请告诉我们。郑川点头答应，心里却总是别扭，他不想和这种麻烦的事有什么牵连。到了楼下的露天停车场，郑川打开车门后便感到里面像烤箱一样。随着炎热的夏季，露天停车场真是不能停车。他开了车内的空调，站在旁边等着车内的温度降下来。看着这辆银灰色的宝马轿车，燕红说， 郑总啊，你来的时候怎么没停到地下停车场啊？ 郑川说，我现在对地下停车场也有点恐惧，就像给你们写信的读者一样，进了地下停车场总是有点莫名的紧张。 燕红说， 看来确实要将崔娟的死亡真相搞清楚了， 要不然这地下停车场都快成恐怖场所了。 郑川点头称是，同时再次向他告辞。他说，回办公室吧，我等车凉了就走了。 严红对他笑了笑说， 你慢走啊。 扭身向楼口走去，望着他的背影，郑川才突然意识到，这是个魅力十足的女人呢。在这之前，由于谈论的事情都很紧张，他竟然对谈话的对象忽视了。而现在望着这个女人背影的曲线，他的心里一下子热起来，那柔软的腰肢，那浑圆的臀部，文雅的面容，含蓄的眼神，他们都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足以让他心奇摇曳的人。这个女人手里还捏着梳子，头发湿湿地披在背上和肩上，这会是午夜十二点坐在他办公室的女人吗？郑川一厢情愿地笑了。 现在郑川在想到曾经出现的那个脸色惨白的女人的时候，他可以确信那不是林小月，而是崔娟了。如果世上真的有灵魂存在，林小月不会以那种狰狞的面目出现的，而只有被人从后背勒死的人才有那样惨白的脸色，牙齿咬在嘴唇外面，这应该是他死的时候的形象。郑川极力回忆发生在地下停车场那可怕的一幕，那个叫崔娟的女孩蜷缩在地上，自己没有看清楚她的面容，因为这个女孩的头发遮住了她的大半个面孔。但是死去的崔娟找她干什么呢？虽同在一栋写字楼，但是他们不认识啊，没有交往啊。按说灵魂是不会向陌生人投梦的，更不会半夜三更出现在陌生人的房间里呀。难道他们在电梯里认识过？半年前，死者在电梯里结识过一个40多岁的男人。 那会是他吗？ 郑川胆战心惊地回忆起半年前自己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之所以胆战心惊，是他很快地想到了自己确实在电梯里结识过一个20来岁的女孩啊。她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前面敞开着，里面是一件很薄的贴身小衫。他的丰满的胸部十分诱人。他说他叫娜娜，是从外面来这个写字楼里办事儿的。难道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这个时候，电梯里就他们两个人，郑川和他闲聊，并送给了他自己的名片。当天晚上，这个女孩就打电话给他，请他去了一家酒吧。自认为已经是情场老手的郑川，对于这件事心领神会。和娜娜坐在酒吧里，娜娜说她正在读大学，同时在外面打工挣学费，现在正为下半年的学费发愁呢。郑川不失时机地递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5000块钱，说是替他解解难。接下来他们顺理成章地去酒店开房。第二天分手的时候，郑川已经兴趣全无，不过是多了一次艳遇的记录使他满足了。他知道身体中的热情的消退是短暂的，如果再遇到动心的对象，他还会激情再燃。他自嘲，男人真是贪婪的动物。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娜娜就是崔娟吗？这不太可能啊，崔娟是与他同在一栋写字楼里的职员啊，一般说来不会在他身边之地惹出绯闻呢。 再有，娜娜的形象、面容，她记得清清楚楚，而后来她从来没有在电梯里遇见过她呀，这说明她真的不是这个楼里的人呢。如此分析过后，郑川的心里踏实一些了。郑川是在离开云杂志社之后想到这一些的，他一边想一边开着车，以至于在一个路口差点闯了红灯。现在已经是下午4:30，离公司下班还有一个小时，他决定去公司看看。虽说这段时间他病休名正言顺，但久了不去公司露面会减弱他这个老总的重要性。郑川将车开进了方城大厦的地下停车场，他东弯西转地找到了自己的车位。他泊好车走出来时候，看见有工人正搭着梯子在屋顶装灯呢。也许是对着幽暗环境的意见太多了，管理方正在增加照明设施吧。他走到了车场的角落，沿着窄窄的巷道向电梯门口走。 仿佛老天故意要刺激郑川的神经似的，电梯的门口正站着一个女孩，也是20来岁的年龄，她穿着牛仔裤和黑色的紧身的 T 恤。 电梯门打开，他俩一前一后地走进去。郑川按下了17楼的按钮，女孩按下的按钮是18楼。铁门关闭，电梯上行。18楼，18楼是什么公司啊？郑川似乎就没有了解过，不过这个小姑娘倒是蛮漂亮。郑川看了一眼她的侧面，他感到她的视觉受到了刺激。在那窄小的电梯空间里，这个小姑娘的身上、头发上的青春气息直往她的鼻孔里头钻。近几年来，郑川对这种幽兰式的气息越来越敏感，这是否表明他已经进入生命的恐慌阶段了呢？48岁了，中年将过去，老年在望了，在这绝望的生命的单行道上，他是想借用女孩的青春做救命的稻草吗？然而他再不能在电梯里认识女孩了，他警告自己说，别想勾引他，或许他就是要找你的鬼魂，这可说不定。郑川专心致志地看着逐渐升高的楼层指挥灯。17楼到了，门开的时候他一步跨出去，然后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在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刹那，他猛然发现这个女孩的脸色很苍白，这使他感到非常的后怕。郑川推开了公司的玻璃门走了进去。快到下班的时间了，长长的走廊上不断的有人进出，他们看见郑川都停下来招呼。 郑总，郑总身体好些了吗？ 哟，郑总，这时候还赶到公司了，有什么指示吗？ 郑总，病了还来公司操心呢？ 郑川含糊其辞地答应着这些问话或者是恭维，但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门是锁着的。哎，高威到哪儿去了？他用钥匙开了门，看见高伟的办公桌上堆着不少文件资料。 国有企业就是这样，文件资料总是多得让人头疼。郑川开了侧门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这个时候技术部的老曾跟了进来， 他的妻子在纺织厂下岗了，想在本公司为他找一份活干。郑川皱了皱眉，说：“研究研究再定吧。”这种事儿他一般不会轻易同意，但也不会立即拒绝。不过老曾是技术部的业务骨干，所以解决他的困难还不能太马虎。老曾感谢了几句，正要离去，郑川叫住他说：“哎，老曾啊，18楼住着什么公司你知道吗？” 老曾对郑川的提问有点迷糊， 他指着指天花板说：“ 就是楼上啊，租着3家莫名其妙的小公司。” 郑川追问说：“你干嘛说莫名其妙啊？”“ 你听我讲啊，这3家公司是这样的啊。” 老曾扳着手指头说：“ 一家呢是卖防盗报警器的公司，就是安装在门上窗上一碰就响的那些小玩意儿。一家呢是专给人取名字的公司，人名产品名什么都取，还兼给房地产商呢看风水。还有一家呢是木林公司，专卖坟墓的，说是生意还不错。”“ 哦，知道了，我只是随便了解一下左邻右舍的情况。”老曾走了之后，郑川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根烟。他无端地将刚才电梯里的女人与铃木公司联系在一起了。但是卖铃木的女孩就一定是脸色苍白吗？他为自己的无理推测笑了笑。他的身子在沙发上移动了一下， 突然他的手摸到了一件硬硬的东西，他侧身一看，就是梳子和镜子。 这两件曾经出现在这里的东西被他带到高伟家里去了呀，怎么现在又出现在这儿了呢？他拿起了小圆镜，看着背面那张林小月早年的照片，他觉得头脑一阵一阵的发晕。郑川拿起了电话，拨通了秘书高伟的手机。“喂，你在哪儿呢？”他有点不高兴了。高伟说：“他和何林副总去省上开了一个节约能源方面的工作会议，现在呢刚刚散会。”“哦。”郑川的火气消退了一点，他原以为这个高伟肯定是逛商场去了。 高伟在电话上小心翼翼地说：“有什么事儿吗？”“ 我正在办公室呢。那瓶子跟镜子怎么又到这儿来了？” 高伟说：“是他从家里带过来的。那天夜里，这两件东西消失之后，第二天呢，他又在写字桌的抽屉里发现了他们。这事带来的后果是，他每天夜里都听见书房里有动静，好像是有人在翻弄书似的。他又不敢半夜起来查看，于是只好将这两件东西又带回办公室来了。他说他不敢扔掉这个东西，不带回办公室怎么办呢？谢天谢地，这两件东西拿走之后，他晚上睡觉啊，就再没有听见任何动静了。” 郑川放下电话，在办公室来回踱着步子。他想到，自从收到了林小月的邮件之后，只要他回复邮件要求见面，对方都接受了，并主动提出了见面的地点。第一次是高伟背着他做的这事儿，高伟带他去慧灵寺见了面，当然见不到对方，但慧灵寺里却有女人的声音叫他的名字。第二次他直接提出见面， 对方也同意，见面地点选在他的办公室，但他自己又因为是半夜的时间见面，走到电梯口没敢上楼，结果对方将这梳子和镜子留在了这儿。如此看来，对方是并不怕跟他见面的。既然如此，他必须鼓起勇气见对方一面才行，否则这件事情永远是个谜。郑川果断地打开了办公桌上的电脑，他决定再约对方一次，这一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一定要赴约。他打开邮箱，给对方写了一封简短的邮件，邮件名：郑川给林小月。我已经收到你六封你发来的关于回忆往事的邮件了，我想和你见面。前两次我没有赴约是因为另有原因，这次我一定赴约，行吗？请回函。郑川轻轻地点了一下鼠标，那邮件很快就发送成功。他长出了一口气，为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感到了一丝爽快。他设想着，前来赴约会的是林小月吗？肯定不会。他的眼前闪过嫣红披着湿发手拿梳子的情景，这个林小月生前的同事最有可能就是那个发邮件的人。郑川想象着和他见面的场景，还如果要是那样，那就一点都不可怕了。公司里的人都已经下班了，办公室的外面一片沉静，而郑川却一点都不知道。郑川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公司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他的办公室没有人敢随便进来，所以大家下班的时候也就没有人提醒他。郑川望了一眼已经显得有些幽暗的走廊，两旁的办公室都已经门窗紧闭了。他想方便一下再下楼，便沿着走廊拐了一个弯，进了角落里的厕所。走出厕所的时候，女厕所里突然响起了哗水箱放水的声音。由于四周异常的寂静，这声音吓了他一跳。他想，哎，公司里还有哪位女士没有下班呢？他走到了洗手池边洗手，然后又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女厕所里竟然没有人出来。一般说来，放水冲厕之后，人也就会很快出来。郑川感到有点蹊跷，他联想到秘书高伟曾经在女厕里看见侧位的隔板那边有一只白色的高跟鞋，而当时也是公司下班后，到处都无人之际。想到这个事儿，郑川感到毛骨悚然。他迅速离开了厕所，他不能老站在这儿。如果厕所里走出一个什么人来，那他的形象将无法想象。来到了电梯门口，他伸手按了一下按钮，已经在底层的电梯悄然启动，一级一级的闪着灯升上来接他。然而到了17楼却并没有停下，片刻过后电梯下行到17楼，哗开了门。他看到里边已经站着一个干瘦的老头，他是从18楼进电梯的。